清醒，爱的心都碎了还是舍不得，告诉我你不要再错过，你闪烁的眼眸仿佛有些我失踪，无法说出口，你快对我说，别害怕没有把握。告诉我你曾失去太多，告诉我你也害怕寂寞，知道你无法去摆脱过去失败，挫折的伤口，你快对我说，别让我无处说走。想着你的黑夜，我想着你的容颜，反反复复孤枕难眠。告诉我你一样不睁眼，告诉我你也怕我出现。想着你的黑夜，我想着你的容颜。反反复复孤枕难眠，告诉我你想我千百遍，告诉我一切都会实现。告诉我你曾失去太多，告诉我害怕寂寞，我知道你无法去摆脱过去失败，挫折的伤口，你快对我说，别让我不知所措。想着你的黑夜，我想着你的容颜，反反复复孤枕难眠。告诉我你一样不睁眼，告诉我你也怕我出现。想着你的黑夜，想着你的容颜，反反复复孤枕难眠。告诉我你想我千百遍，告诉我一切都会实现。想着你的黑夜，我想着你的容颜，反反复复孤枕难眠。告诉我你一 从不语的焦灼，像是人世间的错，我前世流传的因果，众生的所有也不喜欢去刹那阴阳的交流，来来去远去数十载的人世千古愁，本应属于你的心，它依然护紧我胸口，维持为那尘世。